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京津方向西三旗收费站到上清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36，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18年12月4号，已经进入到12月份了哈。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2019年就要来到了，想好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口号了吗？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学生方程式大赛成功举行，推动汽车科技和创新同行。汽车漏水是密封不好呢？罪魁祸首不是它，这几个孔您清理了吗？12月自驾圣地推荐，亚雪公路最梦幻的自驾公路。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大学生方程式大赛一直以来被誉为是汽车工程师的摇篮，是中国汽车工业未来的希望。那今年呢，电动方程式大赛报名参赛的车队有48支，共989人报名参加。无人驾驶方程式大赛呢，有9支车队，共183人报名参加。两场大赛呢，到场的观摩队员1000余人，赛事的规模再创了新高。那广东工业大学的参赛者表示说，举办大学生方程式大赛其实就是为了推动汽车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特别是电动车和无人驾驶两个方向两个领域。每年比赛呢都有创新点，对于汽车相关专业的高校学生提高实践能力，走进社会有很大的助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9周，已经进入到第49周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Whole City Weaving Through a Window。 第39名萧亚轩遗失的心跳。第38名范玮琪小眼睛。 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笑也有它的美丽。 第37名郭靖在树上唱歌。 小鸟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第36名 Michael Bublé The Papini Sisters Nevertheless。 Maybe I'm right and maybe I'm wrong。Well, maybe I'm weak and maybe I'm strong。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learned to slam on the brake，

眼睛，戴隐形眼镜，想把保龄球塞进、高尔夫球的小洞里。 舒缓的旋律，细腻的歌词，让一段很温情的感觉在歌曲当中呈现。一段想把保龄球塞进高尔夫球的小洞里，有趣的形容小眼睛戴隐形眼镜的难度。听到了范玮琪范范的抒情歌曲，觉得他唱歌特别的实在，也特别的动听。小豆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名，好了，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进入到一段温暖而又悠闲的沙发音乐当中吧，来自加拿大著名的流行乐手 Michael 带来这首《然而呢》，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十位，第36名。 Maybe I'm right and maybe I'm wrong. Well, maybe I'm weak and maybe I'm strong. But nevertheless, I'm in love.With you. Now maybe I'll win, and maybe I'll lose. Well, maybe I'm in for crying the blues. But nevertheless, I'm in love with you.Somehow I know at a glance the terrible chances I'm taking. Fine at the start, then left with a heart that is breaking. Maybe I liveA life of regret. And maybe I'll give so much more than I get. But nevertheless, I'm in love with you. Somehow I know. Michael Blue 是当今享誉全球的新浪漫主义爵士歌手，他的歌呢以丝绒般的魅力风靡世界，布雷的舞台魅力十足，他的肢体动作也很多，一边唱歌一边扭动身体，让观众不自觉地想跟着他一起摇摆。 Nevertheless 上周第46名，本周第36位。 Maybe I live a life of regret.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为了让乘客切身体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和百姓生活的悄然巨变，新华社、京港地铁等单位共同举办《留声40年：那些改变你我的故事》音乐主题影像展，在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活动设立主题车站。此外，活动还在4号线及大兴线开出主题列车“留声”专列，展示中国照片档案馆收藏的大幅历史照片、乘客的音乐故事，丰富而形象地展示了近4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以及音乐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昨天，关晓彤音乐日记系列最新单曲《风筝》正式全网上线。《风筝》由国内知名音乐人汪苏泷担任词曲创作，为关晓彤量身定制出这首清新的抒情作品。和音乐日记系列的第一首作品《花期》所展现出来的娇俏感不同，《风筝》的旋律清爽，歌词单纯美好。歌曲的封面主视觉巧妙地运用了黑白的设计理念，关晓彤目光平静，却似乎又藏有小情绪，让人想要探知这一份音乐心情。近日，人气偶像组合乃木坂 46 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海外单独演唱会，21位成员参加了演出。当天参加活动的粉丝大约有10000人，其中90%是中国粉丝，他们用汉语和日语呼喊着成员们的名字为偶像加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北沙滩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American Authors I'm Born to Run。 第34名 张惠妹 Bad Boy。 第33名 杨宗纬初爱。 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 第32名 李宇春和你一样。 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 第31名 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携手前 进。汽车音乐排行榜Auto Music Top List。 I'm born to run down rocky cliffs, give me grace, bury my sins, shattered glass and black holes can't hold me back from where I need to go. Oh, oh, oh, oh. Yellow hills and valleys deep, I watch them move under my feet. Stranger things have 来自 American Others 的这首 I'm Born to Run， 生来就爱拼，一首励志歌，超带感的英文歌曲，火热的歌声，让你打开音箱，满开音量，跟着节奏尽情的释放激情吧。上周第45名的歌曲，本周上升10位，第35位次。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这样的激情还没结束呢，继续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 江惠妹 Bad Boy， 江雨生亲自为他量身定做的专辑呢，一售出累计135万张，当年135万张哈，也是蝉联当年销售冠军长达9周之久。阿妹江惠妹因此获得了各大流行榜的冠军，还有多种奖项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 Bad Boy， 阿妹江惠妹。好了，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你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

坚强一样的青春，焕发金黄色的光芒，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我们都一样， 来自李宇春的和你一样，是不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用最直白的方式来表达着情感，也可以感受到人和人之间那种心照不宣的深情和默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 爱的力量和你一样。 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幸福的花儿心中 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阳光。 来自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1位。好啦，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让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教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哇哦，来自澳大利亚的豌豆公主 Kelly Minogue 带来的这首哇哦。她有非常棒的身材和很甜美的声音，虽然身高只有1.58米，但她可是澳大利亚人的骄傲呢，所以他们亲切地称她为豌豆公主。豌豆公主又来了。不过呢，在澳大利亚这样的身高确实是不算很高哈，1.58米，但是架在舞台上就显得那么的高挑，是不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下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爱车陪伴我们日常出行，不管是晴天下雨都能给我们非常舒适的环境。但是不知道您想过没有，下雨天的时候有时候车里漏水觉得特别不舒服。有人想，哎，我的车这个密封性不好哈，哎，但其实啊跟汽车的密封性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很有可能是汽车的排水孔被堵住了。说到汽车的排水孔，您知道到底有哪几个排水孔吗？都在什么位置上吗？首先，汽车的油箱盖的上面有一个排水孔，很多汽车的油箱口呢是开口向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设计的话呢，那么这种油箱盖就有非常容易积水。那第二个排水孔呢，是在汽车天窗导轨槽的四个角。如果您的爱车有天窗的话，一定要好好看一下。如果这四个孔堵住的话，那么一旦下雨，雨水就非常容易顺着天窗流到车里面了。还有呢，就是后备箱备胎底部的排水孔，这是被很多人所忽略掉的。因为使用不多，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这里一般呢都是封住的，使用的时候直接把它捅开就可以了。下雨的时候，不要外面下大雨，车里下小雨哈。然后还来，我这车这密封性怎么那么差呀？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排水孔堵了，你稍微把它捅一捅就 OK 了，一切就解决了，不用直接送修理厂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惊奇》。这首歌洋溢着幸福和满足，对未来美好充满着期待，直接戳中了每一个女人最柔软的那根肋骨了吧。也揭开了他们那道美好而又悲壮、青涩却又甜蜜的旧伤疤。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此吉克隽逸的《空空山海》这首歌呢，是电影《鲛珠传》的主题歌。电影讲述了飞仔尼空空、女捕快黑羽还有王子哈利围绕鲛珠展开的奇幻冒险故事。吉克隽逸这次献唱电影宣传曲《空空山海》，这首歌也是唱出了三个人在九州冒险途中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和邪恶势力战斗到底的大卫精神。《空空山海》。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分享《金沙》，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男字旁的他。这是一首欧式曲风的情歌，旋律多变，再加上金沙以往的甜歌路线，可以说是金沙的一次全新的蜕变呢。全世界我只贪一个他， 太费力的爱就不算是真爱，再不舍也要不懦弱的离开，当